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十章，火点地图，第二十九集。 在大家去霍格莫德的那个星期六早上，哈利跟裹在斗篷和围巾里的罗恩和赫敏道别，然后独自登上大理石楼梯，走回格兰芬多塔楼。窗外飘起了雪花，城堡里静悄悄的。 嘘，哈利。 他转过身，在四楼走廊的一半处，看到弗雷德和乔治正在一个驼背独眼女巫的雕像后面向他窥视。 你们在干什么？ 哈利好奇地问。 怎么没去霍格莫德？ 我们走之前来给你搞一点节日气氛。 弗雷德神秘地眨了眨眼睛说。 进去。 他朝独眼雕像左边的一间空教室摆了摆头。哈利跟着弗雷德和乔治走了进去。乔治轻轻关上门，转身笑嘻嘻地看着哈利。 嘿嘿嘿，提前给你的圣诞节礼物，哈利。 他说。弗雷德夸张地从斗篷里抽出一样东西，放在课桌上。那是一张大大的正方形羊皮纸，磨损得很厉害，上面什么也没有。哈利盯着他，怀疑又是弗雷德和乔治的恶作剧。 这是什么呀？ 这个呀，哈利，是我们成功的秘密。 乔治真爱地拍着羊皮纸说。 还真舍不得送给你。 弗雷德说。 但我们昨晚决定了，你比我们更需要它，反正我们也已经记熟了。 乔治说。 现在郑重地传给你，我们用不着了。 我要一块旧羊皮纸有什么用呢？ 哈利问。 一块旧羊皮纸？ 弗雷德闭起眼睛做了个鬼脸，仿佛哈利深深地伤害了他。 解释一下，乔治。是这样，哈利，我们一年级时年轻，无忧无虑，天真无邪。 哈利扑哧笑了，怀疑弗雷德和乔治是否有过天真无邪的时候。 啊哈，比现在天真无邪。那会儿我们跟费尔奇闹了点别扭，我们在走廊里放了一个大粪蛋，由于某种原因，这让他很恼火，于是他把我们拉进了他的办公室，开始用惯常的那一套威胁我们。关禁闭，开膛破肚。而我们忍不住瞄上了他的一只档案柜抽屉，那上面标着没收物品，高度危险。 该不会是…… 哈利咧嘴笑了。 嘿，坏了你会怎么做？ 弗雷德说。 乔治又扔了一个大粪蛋转移他的注意力，我马上打开抽屉，抓到了这个。其实没那么糟糕，你知道。 乔治说。 我们估计菲尔奇从来没弄明白怎么使用，但他可能猜到了它是什么，不然也不会把它没收。 你们知道怎么用吗？ 哦，知道。 弗雷德得意地笑道。 这小宝贝教给我们的东西比全校老师教的都多， 你们在吊我胃口呢。 哈利盯着那块破旧的羊皮纸说。 哦，是吗？ 乔治说。他拔出魔杖，轻轻敲了敲羊皮纸，说道。 我庄严宣誓，我不干好事。 刹那间，细细的墨水线条像蜘蛛网那样从乔治魔杖尖碰过的地方蔓延开来，相互连接，纵横交错，扩展到羊皮纸的每个角落，然后顶上现出了字样，是绿色的花体大字。月亮脸、虫尾巴、大脚板和尖头叉子，专为魔法恶作剧制造者提供帮助的诸位先生隆重推出火点地图。这张地图绘出了霍格沃茨城堡和场地的所有细节，但最不同寻常的是，有许多小黑点在图上移动，每个都用极小的字体标出了名字。哈利惊奇地俯身细看，左上角一个带标记的黑点显示邓布利多教授正在书房踱步，管理员费尔奇的猫洛丽斯夫人正在三楼逡巡，专爱搞恶作剧的皮皮鬼 此刻正在奖品陈列室里蹦蹦跳跳。哈利的目光沿着那些熟悉的走廊上下扫视，忽然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。地图上还有一些他从没走过的通道，许多似乎都通往 霍格莫德。 弗雷德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瞄这条通道的路线。 一共有七条，菲尔奇知道这四条。 他一条条指出来。 我们相信这三条只有我们俩知道。边考虑五楼镜子后面那条，去年冬天以前我们还用过，但现在已经塌陷，完全堵死了。这一条估计也没人用过，因为打人柳正好栽在它的入口处。剩下的这条直接通到蜂蜜公爵的地窖，我们用过好多次。你大概也注意到了，入口就在这间教室的外面，穿过独眼老太婆的驼背、月亮脸、虫尾巴、大脚板和尖头叉子。 乔治拍着地图的标题感叹， 多亏了他们呢。 高尚的人呐、为帮助新一代危机学生而不知疲倦的工作。 弗雷德庄严地说。 对呀、 乔治轻快地附和。 别忘了用完之后要消掉，不然别人都能看见。 弗雷德警告道。 只要再敲敲他，念道恶作剧完毕，他就又变成一张白纸了。好了，小哈利。 弗雷德怪腔怪调地模仿着珀西说。 你好自为之吧。蜂蜜公爵见。 乔治眨了眨眼。他们俩走出教室，都心满意足地笑着。哈利站在那儿，凝视着那张奇妙的地图。他看到洛丽斯夫人的小黑点向左一转，停下来嗅着地上的什么东西。如果费尔奇真的不知道，他就不用经过那些摄魂怪了。但正当他站在那儿满怀兴奋的时候，记忆中突然浮现出以前听维斯莱先生说过的话。 永远不要相信任何能够独立思考的东西，除非你看清了他把头脑藏在什么地方。 这张地图就是维斯莱先生警告过的那种危险的魔法物品之一，为恶作剧制造者提供帮助。可是哈利思忖，他只想用它进入霍格莫德，并不想偷东西或袭击什么人。而弗雷德和乔治用了它好多年，也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。哈利用手瞄着通往蜂蜜公爵的密道，突然仿佛听到了什么指令似的，他卷起地图塞进袍子，匆匆走到教室门口。他把门打开一道缝，外面没人。哈利小心翼翼地溜出教室，躲到独眼女巫的雕像后面。该怎么做呢？他又摸出地图，吃惊地看到图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黑点，标着哈利波特。这黑点正站在哈利实际站的地方，四楼走廊的一半处。哈利定睛细看，小黑点哈利好像在用小小的魔杖敲那女巫。哈利迅速抽出他的魔杖，敲了敲雕像，毫无效果。他又看了看地图，他的黑点旁边冒出了一个极小极小的泡泡，里面写着左右分离。 左右分离， 哈利小声念道，又敲了敲石头雕像。顿时雕像的驼背打开了，能容一个体型较瘦的人钻入。哈利迅速扫视一下走廊两边，随即把地图重新揣好，头朝前钻进洞里，往前走去。他好像在石滑梯上滑了长长的一段，然后掉到了又冷又湿的泥土地上。哈利站起来环顾四周，一片漆黑。他举起魔杖念道， 荧光闪烁。 这才看清自己是在一条逼仄低矮的泥土通道里。他举起地图，用杖尖敲了敲，小声说， 恶作剧完毕。 图上立刻变得一片空白。他小心地把它折好塞进袍子里，心脏剧烈地跳着，又是兴奋又是害怕。他往前走去，通道迂回曲折，更像一个巨型的兔子洞。哈利急急地走着，把魔杖举在前面，时而在高低不平的地上绊一下。好漫长啊。 但哈利有蜂蜜公爵的念头在支撑着。过了仿佛一个小时，通道开始上升，哈利喘着气加快了脚步，他面孔发烫，双脚却很凉。十分钟后，哈利来到一道破旧石梯的底部，石梯一直延伸到上面看不见的地方，他开始往上爬，小心地不发出响声。100级，200级，数着数着就数不清了。他盯着自己的脚，冷不防脑袋撞到了什么硬东西上，好像是个活板门。哈利站在那儿揉着脑袋，一边仔细聆听，听不到顶上有什么声音。他慢慢地推开活板门，从门边往里面窥视，是一个地窖，堆满了板条箱和其他木箱子。哈利爬了上去，又把活板门关好，他和灰蒙蒙的地板浑然一体，根本看不出来。哈利慢慢朝通往上层的木楼梯爬去，现在他分明听见了说话声，更不用说叮咚的铃声和开门关门的响声了。他正在寻思怎么办时，突然听到更近处的一扇门开了，有人要下楼来。 在拿一箱果冻鼻涕虫，亲爱的，他们简直把咱们这儿都买空了。 一个女人的声音说。有一双脚正走下楼梯，哈利忙跳到一个大板条箱子后面，等着脚步声过去。他听见那人正在搬动对面墙边的箱子，也许再也没有别的机会了。哈利悄悄地从隐蔽处迅速闪出来，爬上楼梯。他回头望了一眼，只见一个庞大的后背和一个光亮的秃顶埋在一个箱子里。哈利爬到楼梯顶上的门口，悄悄溜了进去，发现自己正站在蜂蜜公爵的柜台后面。他猫下腰，蹑手蹑脚地走到一边，然后直起身来。蜂蜜公爵里挤满了霍格沃茨的学生，没人朝哈利多看一眼。他在人群中侧身而行，扫视四周。达利要是看到哈利在什么地方，他那张胖猪脸上会露出怎样的表情呢？这想象让哈利差点笑出声来。